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十五集酒醉。半个时辰前，沈泽川带着镣铐被小七推下街。 唱，快快唱几句。 小七在后边怂恿着，沈泽川不吭声，看向墙影里蹲着的人。他见着那海东青，胸口就疼，不由得抿紧唇线，站在原地。 让你站过来。 沈泽川喝出热气，缓慢地挪了脚，站在了萧迟野的不远处。萧迟野起身说：“ 你娘什么人？”“ 端州武器。”“ 唱曲会吧。” 萧迟野目光让人瘆得慌。“ 沈老狗没教你，总得有人教你点别的。” 沈泽川垂头躲闪，似是很怕他。“ 我不会。”“ 抬头啊。” 萧迟也用脚拨开灯笼。“ 怕我？” 沈泽川只得抬头，闻见了酒味。“ 不唱也行，给我找东西。” 沈泽川摊开双掌，示意自己还带着镣铐。萧迟也皱眉：“ 就这么找？” 沈泽川便蹲下身，抓了几把雪。萧迟也冷冷地盯着他发顶。“ 再站起来。” 沈泽川便又在撑着膝站起身。“ 蹲起自如，腿脚无碍，是廷杖刑罚的锦衣卫太体贴，还是贱命异样？”“ 自然是贱命异样，侥幸。”“ 说不通。那脚断的就是这条命，你功夫不错。” 萧迟野的马鞭抵在沈泽川的胸口，沈泽川被这马鞭激起了寒战，越发缩手缩脚的畏惧。“ 苟延残喘，苟延残喘罢了。二公子忠义，何必与我这般的小人过不去呢？事已至此，罪有应得，你放过我吧。”“ 真心话吗？” 沈泽川已然被逼得啜泣，他用力点头。萧迟也收回马鞭。“ 话都会说，谁知道真假？这般，给我学几声狗叫，叫痛快了，我今夜便放过你。” 沈泽川没出声。小七被萧迟也的眼神吓得心惊肉跳，又推了沈泽川几把。沈泽川面色发白：“ 好歹，好歹对着你一个人。”“ 滚。” 萧迟也简短地说。小七立刻放下心，欢天喜地地对沈泽川说：“ 滚，咱们滚回去。” 萧迟也的目光消在小七面上，小七又腿脚发软，指着自己：“ 我滚啊？好好好，说。” 他咬牙抱作一团，在雪地里滚了几滚，闪到不远处去了。沈泽川有点扭捏作态，挪近些许，附耳说：“ 你放过我，我便会放过你吗？” 雪屑陡然一扬，萧迟也摁住了沈泽川的手臂，强劲地压下去，面上森然。“ 狐狸露了尾巴，我当你能装什么孙子？” 两个人猛地翻倒在雪地，镣铐掉着双手。沈泽川踹在萧迟野小腹，连滚带爬的撑身。萧迟野套着沈泽川的镣铐，把人直接拖向自己。沈泽川磕在地上：“ 光明要我尽责，萧家便敢为之不尊，取我性命，今夜过后，你们就是萧家忤逆圣旨的同犯，我死不足惜，今夜禁军全部陪葬。” 萧迟也从后卡住沈泽川的咽喉，迫使他抬高了头，短促地笑了几声：“ 你把自己当做金疙瘩陪葬，你也配？我杀你如草芥。” 沈泽川呼吸困难，镣铐骤然反套住萧迟也的后颈，他用尽了力扳向地面。萧迟也不防此招，抬臂时被沈泽川当胸一脚，两个人顿时翻滚颠倒。“ 杀我如草芥！” 沈泽川俯首盯着萧迟野的眼睛，在混乱中终于与他四目相对。“ 良计一错，往后谁为猎狗，谁当制兔，怕 是说不清楚。 萧芷也杀心已起， 谁敢暗中相助，我查一个杀一个。 小琪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屁滚尿流，冲过来阻拦道：“ 大人，大人万万不能杀人啊！”“ 没错，今夜十二公子要杀我。”“ 住口！” 萧芷也劈手要堵住他的嘴，谁知沈泽川张口就咬了个死。他压着萧芷也半身，已经咬破了萧芷也虎口的皮肉。 你以为你撒泼耍赖就能遮掩过去？这一身功夫绝非寻常。 沈泽川齿间渗血，却不肯松口。萧芷也酒已经醒了，滴入他后里，把人往外拽。那虎口处的疼痛钻心，沈泽川一双眼却叫萧芷也记得清清楚楚。 公子 召回策马大呼，萧芷也侧头看见他大哥也在马上，已经翻身下马疾步而来。他在这刹那之间只觉得羞愧难当，仿佛是被人扒去了外皮，打回了一无是处的原形。萧继明单膝着地，沈泽川当即松口。萧芷也虎口血肉模糊，牙印深刻。赵辉紧追其后，看见那伤 怎么动起了手来， 把人关回去。 赵辉一把拎起沈泽川就往门内去。萧继明看向小琪， 公子酒醉，今夜之事便不要外传了，皇上那里我自会请罪。 小琪给他连磕几个头，连连说：“ 全凭世子安排。” 萧继明站起身，赵辉已经把人丢了回去。 今夜辛苦各位禁军兄弟，把公子安然无恙地送回了府中。冬夜守卫不容易，我请各位兄弟喝热酒，还望诸位不要推辞。 是。 小琪岂敢说不，识趣的应声。萧继明才看向萧迟也，却一言不发。萧迟也手上血也没擦，想说什么，却见他大哥已经转身上马。萧迟也喃喃地唤：“ 大哥。” 萧继明听见了，却打马离开了。沈泽川的镣铐被解开，他活动着手腕，听小琪挠挠不休地抱怨着。纪刚推着独轮车，手脚麻利地卸完禁军的酒水，头上裹着粗布挪过来。小琪吩咐纪刚春前把院子收拾干净，又往外边去，要叮嘱今夜的守卫小队不许外传。纪刚拉着沈泽川的手臂：“ 伤着没有？”“ 没有。” 沈泽川抬手擦了脖梗，这里被萧芷也卡出了痕迹。 师父， 哪里痛？ 沈泽川摇头，思量片刻：“ 他的外家功夫刚猛，拳脚强劲，我觉得熟悉。” 纪刚烧毁的面容上露出惊愕：“ 咱们纪家的拳没有往外边传过。” 他一出手，我便不敢再应。 沈泽川嘴里似乎还带着血味，他用舌尖舔舐着牙尖，又想了一会儿， 怕他看出什么端倪，所以没敢动真格，只是撒泼耍赖也没将他哄过去。师父，他怎么这般恨我？先生谈及时政，他此刻更恨的不该是以太和为首的外戚吗？ 混小子醉酒，柿子挑软的捏，只能找你了。 他在找这个，师父认得吗？ 沈泽川晃出自己的左手，那掌心里静静地躺着个陈旧磨损的古扳指。 军中臂力强劲者常使大弓，拉弦须得带着这种扳指。这样的磨损，恐怕拉的还是离北铁骑中的苍天大弓。不过这个萧二公子又不行军打仗，他带这个做什么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